是不间断的好音乐。Hello， 我是 Wanting 曲婉婷。 My FM。 On your window. is our song. Cause our song is a slamming screen door, sneaking alley, tapping on his window when we're on the phone and he talks real slow. Cause it's late and his mama don't know. Our song is the way he left. The first date, man, I didn't kiss him and I should have. Our song， 早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哈，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二了哈，哎，真的是前段时间呢过完了圣诞节，期盼着元旦，哎，但是好像还有很多人都沉浸在这种圣诞的气氛当中哈。最近孙俪就在微博当中晒出了组图称，哇，圣诞节前夜，邓超为了给孩子扮圣诞老人送上礼物，买了一套质量不好的圣诞老人衣服。哎，结果呢？第二天全身过敏，还去医院看了医生。Oh no！ 真的是为人父母之后啊，就会明白，哇，可怜天下父母心，为孩子也是操碎了心啊。不知道在听广播中的你，是否也会被孩子，哎呀，操碎了心呢？ 宝贝，跟爸爸一起唱歌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宝贝，我是你的大树，一 想陪你看日出。 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Y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多一点，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Oh, I just wanna take you anywhere that you like. We could go out any day, any night. Baby, I'll take you there, take you there. Baby, I'll take you there, yeah. Oh, tell me, tell me, tell me how to turn your love on. You can get anything that you want. Baby, just shout it out, baby, just shout it out, yeah. And if you want me to, let's make a move, yeah. So tell me, girl, if every time we touch, you get this kind of rush, baby, say yeah. If you wanna take it slow, and you just wanna take me home, baby, say yeah. And let me kiss you. Oh, baby, baby, don't you know you got what I need? Looking so good from your head to your feet. Come on, come over here, over here. Come on, come over here, yeah. Oh, I just wanna show you up to all of my friends. Making them drool out of chinny chin chins. Baby, be mine tonight, mine tonight. Baby, be mine tonight, yeah. And if you want me to, let's make a move. Let me kiss you.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OK， 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今年圣诞大战重头戏呢，骑士在主场以109-108战胜了勇士队。那骑士的勒布朗詹姆斯就得到了31分、13个篮板和4次助攻，其中欧文得到25分、10个助攻和7个抢断、6个篮板。那其中乐福得到20分和6个篮板，勇士队的凯文杜兰特得到全场最高的36分、15个篮板。骑士最终是以1分的领先优势战胜了勇士队。OK， 更多资讯尽在 MyFM 100.5，好音乐继续，来自李荣浩、李白。 去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

是谁？嘘，或许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enry。我想问一下大家哈，就从小到大，总有那么一瞬间，你会觉得自己还真的蛮不错的哈，为自己感到骄傲自豪。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考了全班第一，工作的时候呢业绩做最好，又或者某一次哈，你下了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对你的人生也是有很大的转折。往往在这时候呢都觉得自己还是蛮不错哦，为自己感到骄傲自豪。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开始了，你做过最令自己骄傲的事儿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我们官方微信 TJ 下划线 MyFM1005 留言，又或者去搜索我的新浪微博 ARY Ery， 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因为今天我们依然会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就在本周天元旦的时候真的是很快，所以说抓紧时间来互动吧。 OK， 好音乐继续，来自罗志祥 Touch My Heart。 MyFM 100.5 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5。

节奏的生活使我们的钞票越来越厚，健康却越来越少，名片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会议越来越多，时间却越来越少。你好，我是张靓颖，多留一些时间陪陪家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My FM。 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能错过。 Hello everybody，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还在继续当中，在说如果就是你做过最令自己骄傲的事儿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有很多听众在互动留言，都为自己感到很自豪骄傲啊。有位听众叫琪琪啊，他说三月份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清单，要瘦下30斤啊。今年三月份啊，这已经过了，我想想，已经过了大半年了哈。说要瘦下30斤，考过英语4级，还有考过普通话，还有考研啊。到现在呢，从75公斤瘦到了58公斤，哇，真厉害啊！身高是1米7，而且呢是跑了人生第一次的全程马拉松。那国家4级英语4级，一个月之内就连续过普通话，达到了1乙的水平。研究生也刚考完，真厉害啊！他说当时有太多人说啊，我不可能做到，但是他一直坚持到现在。哇，姑娘，没什么不可能，你比想象的更棒，真厉害。还有听众这样说的，他说最骄傲的事呢，就是啊，颓废了一年后，用了1周的时间，下定决心重新开始去读书，去复习，然后就有了现在的大学生的我。哇，现在也真的是很感谢当初下定决心的自己。所以说有时候往往只要你在下定决心的那一刹那坚持到最后了，还真的是为自己蛮感动和骄傲的呢。当然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当中，就是说一说你做过最令自己骄傲的事儿是什么呢？欢迎来到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平台 TJ 下划线 FM 1005留言，将会赢取郝云演唱会门票送给你。OK， 好，音乐继续 ，Lady。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Dios. Lidia.你会看见我看见云看见太阳，皲裂的大地重复着悲伤，擦走了带不走你的天堂，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擦走了你可以把梦留下，总会有个地方

wanna say something, preach it. If you know something, teach it. Cause it makes no sense to keep it to yourself. That's how you felt. Well, you might feel better if you spread your wealth. Let it trickle down. Cause your crumbs might be just enough for me to get some. I'm trying to come up. You know I'm coming, but it's hard for a black man without a good woman. If you find one, it might be your last chance. You ain't never gonna hold down a black man. You need to choose me. Get this money, you can have me. Buy it in my caddy and call me daddy. I can't wait till next Friday. That's when a brother gets paid. Plenty to drink, plenty to smoke. That's what I'm out here hustling for. I can't wait till next Friday. That's when a brother gets paid. What I'm out here hustling for. You got your mama, you know how that is. A good mother's gonna do anything for a kid. But you never knew your father, he never bothered. Your last boyfriend used to grab you by the collar for nothing. Wasn't even trying to get money. Find women like you, I don't find it in front of you. Need management, not an amateur pimp who don't know what to do when the money ain't cool. I'm a hustler, I always eat good. Fat house in the hood, new shoe on my hood. Things ain't been the same since you out, something you ain't never felt good about. Let's get this money, that's what I want you for. Don't make me wait too long, this life is too short. She said it gladly, and then she had me. Jumped in my caddy, and called me daddy. I can't wait till next Friday. That's when a brother gets paid. Been in a drink, been in a smoke. That's what I'm out here hustling for. I can't wait till next Friday. That's when a brother gets paid. It's the right thing. Once upon a time you had nice dreams. Now you don't sleep good. What you thinking of? Nobody can tell you how to get that love. It's right here. I know you understand me. I be your daddy, I be your whole family. No stress, never have to worry about a thing. The best restaurants, birds and diamond rings. All paid for by the suckers and lames. All you need is me and this motherfucking gang. To the top, that's where we going. Where the good green won't stop growing. Don't ever turn on me. Give me everything you earn from me. Be together forever, never lonely. Smoke my last weed, a big fatty. Ride in my caddy, you call me daddy. I can't wait till next Friday. That's when a brother gets paid. Pen and a drink, pen and a smoke. That's what I'm out here hustling for. I can't wait till next Friday. That's when a brother gets paid. Music. Music is coming. Hey, music is coming.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羽泉圣诞演唱会公体开唱，那本次演唱会呢是以树新风为主题哈。两人就感慨出道18年，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现场的大屏幕还学习了，比如说在体育比赛当中常见的 kiss cam， 由机器挑选情侣拥吻，将气氛引至于最高点啊。羽泉也在最后的时候许下了来年圣诞演唱会的一个约定，并称两人不会有所谓的7年之痒，那也是期待组合下一个18年纪念的到来。其实我们说到羽泉，他很多经典的歌曲呢，也是勾起了或者是陪伴了我们很多青春的最美好的回忆。他们能够一直走到现在，也正是可能有一个信奉的一个信念嘛，就是不离不弃哈。一起来听一下羽泉的这首歌曲，来自不离不弃。这里是音乐快速路。 有啊，奥特莱斯岁末狂欢开始啦！ 迎新嗨购随身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购物满额有好礼，名品折扣更惊喜。 关注天津有啊奥特莱斯，500元大奖送给你。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记得我们共同呼吸，

你看见我一定有某些感受，就足够找到缺口来回穿梭，陪你把爱看透。请你跌落在我怀里， 想不起我自己 再去爱怎么平凡走下去。 不断想遗忘时间的明年，情人节那天谁在这天前让我梦见玫瑰。 不停翻页的时间到明年情人节瞬间，爱已被发现最好的降落点。留着你的伤在心中，我相信那很值得，一走过就能够允许失落，勇敢接受拥有。 谢谢你体谅我，并没有太多抱怨， 才懂我怎么有点害怕退缩，也许那叫感动。请你跌落在我怀里， 想不起我自己 再去爱怎么走下去。 不断想遗忘时间的明年，情人节那天谁在这天前让我梦见玫瑰。 不停翻页的时间到明年情人节瞬间，爱已被发现是最好的奖。谁在这天前 让我梦见玫瑰。 不停翻页的时间到明年情人节瞬间，爱已被发现是最好的降落点。爱已被发现 是最好的降落点。 明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 is coming。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正在继续当中，就是想想哎，你做过什么最令自己骄傲的事情啊。我们看一下今天听众互动，上面有一个人的精彩土匪，他说最骄傲的就是加入了1005车友会大家庭。哎，这说的真的话啊，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你是最能侃的，侃侃侃侃侃而谈是吗？还有一位听众燕子，他说今天也是第一次参加互动，那最骄傲的呢就是生了两个儿子，哦，感觉好幸福啊，非常开心。那还有蜗牛姐，她今天依然是不断的给我们上传一些她早餐的一些照片啊，看得也是非常诱人。她说我做过最牛的事儿呢，就是5年前带着女儿去成都旅游，整整20多天，并且是说走就走的旅行，现在想想都美呢。啊，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妈妈啊，带着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宝贝出去，单独去玩，玩了20多天呢，可以啊。还有 Happy， 她说高考失利后颓废了很长时间，最后毅然决定复读，最后呢还是考上了理想的重本，哇，恭喜你。有时候呢，其实在下定决心的一刹那还是相信自己，而且一定要相信自己哦。

一首来自王诗安 I don't know。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就说一说你做过最令自己觉得骄傲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有听众留言是这样说，有一位他说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他说最骄傲的事呢，就是坚持了篮球这项运动10年了，大伤小伤弄了一身，不过还是无怨无悔，不说擅长只谈热爱啊，能够坚持一项运动这么长时间也是非常的佩服啊，应该是很骄傲自豪了。还有老男孩返回18岁，他说艾瑞你好，我很爱听你们的节目，每天听着你们节目呢是最骄傲的事儿。以后我女儿上学后也会让她一起听我们的节目，想着就特别开心。那我们也是非常的开心啊。其实有时候啊，自己这样想一想，每天在4点多这样坚持早起，后来也发现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呢，还会有很多和你一样去坚持奋斗努力打拼的人，所以说在奋斗的路上你并不孤单。也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奋斗的你们，来自 Beyond 海阔天空。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止你共我。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Beyond， 海阔天空，那唱的也是非常振奋人心哈。为了早起的你我呢，加油打气吧。 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说到歌手张杰和魏晨，可以算得上是选秀出身的歌手中发展较好的两位啊。一路走来呢，两人也是新歌不断，在歌坛闯出了一片天地，所以说他们两人也是跨年大战中必抢的人气唱将。就在12月31日晚19:30，锁定北京卫视《奥运之城》冰雪邀约跨年环球歌会，就能够同时看到他们两人的精彩演出啊！说到这儿也是非常期待啊！让我们首先听一下来自张杰的一首好听歌曲《龙鳞》。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日行一善，累积成山。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每天做一件善事吧。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爱情，我很清楚。

就被你一笑而过。 啊，对牛弹琴，谁说不行？音乐世界无限可能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If I were a boy, even just for a day, I'd roll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 and throw on what I wanted and go. Drink beer with the guys and chase after girls.I kick it with who I wanted, and I never get confronted for it, 'cause they stick up for me. If I were a boy, I think I could understand how it feels to love.First, and make the rules as I go. 'Cause I know that she'd be faithful, waiting for me to come home, to come home. If I were. If I were a boy, Hello,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啊，你做过最令自己骄傲自豪的事是什么呢？我们听众有一位是宝明，他说我最骄傲的就是今年喜得一子，也凑成了好字啊，一家四口开心幸福，哇，太棒了啊！也是祝福你们一家人每天都开心幸福。OK， 那今天我们到这时候呢，也是开始要反打电话的时候了，很期待。 能够抽中哪位幸运听众呢？一起来听听看。Hello， 喂，你好。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你好。 哇，不会吧？你真是 Sherry？ 哦，是啊，没错。 你好，你好。 你好啊，嗯，今天接到这电话怎么样？感觉开心吗？哦， 我现在在心跳加速。 心跳加速呢，火力全开啊。OK，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做过最令自己自豪骄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骄傲的事儿， 嗯， 啊，你家突然问我还有点，说一个最近比较小骄傲的事儿吧。 哦， 最近这半年我爱上了做欧包，然后也享受其中， 哦， 身边的人都非常的认可。哦，对 啊，特别美好。啊， 对，很幸福。然后从选材，然后到醒发到烘烤，最后他那个瞬间的膨胀，我觉得就有点小兴奋，而且身边的人都非常的认可。 哦， 所以很幸福。嗯， 那也就是说您也是在这边做自己的面包烘焙坊是吗？ 对 啊，太美好了，让自己的顾客啊每天能够尝到自己新鲜出炉的面包，给大家带来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说自己感觉很骄傲自豪，对吧？ 对，谈不上骄傲，但是很有成就感。 哦，成就感，骄傲都不去骄傲了呢。 应该是，就像你啊，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听你的广播，然后每一天心情都会非常好。 哇， 嗯， 那真的，其实我内心也是非常骄傲的呢。 对呀。 OK， 那咱们俩都是非常骄傲自豪的人啊，在这里呢，也要恭喜你获得了好云演唱会门票两张，将会去和好云一起跨年，好不好？ 谢谢，非常感动 啊！恭喜你，恭喜你啊！那时间关系呢，我就要挂断电话了，待会儿会在微信平台上面，与我们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好吗？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祝福你 啊！谢谢，拜拜。 好，拜拜。 哇，恭喜这位非常可爱的做烘焙的女孩啊，也是非常的幸运幸福。那每天呢能够用自己亲手去做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给大家带来欢乐。 OK， 那没获奖的朋友呢也没有关系，因为待会儿呢会有我们的彬彬有礼一个互动环节，继续送上好云演唱会门票。那也是非常感谢由半坡文化传媒提供的演唱会啊，门票的机会。或者是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OK， 好音乐继续，来自星乐坛，天高地厚。 可否伸出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还有很多明天要走，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准备好没有？时间不再回头，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你的身边一定有我。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双手想拥抱，怎能握着拳头？

you're the fly. I miss how you lie with me. Miss how you lie.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The one that'll grind with me. The one that'll grind with me. I want you to fly with me. Want you to fly. I miss how you lie with me. Miss how you lie. Just wish you could dine with me. Wish you could dine. The one that'll grind with me. The one that'll grind with me. 一首来自阿肯 Right Now，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Jerry。 棒棒棒棒棒啊，又是到我们准时准点来点名的时候了。首先我们看一下车友会俱乐部的成员，恭喜小清新黄秀丽、魏命名虾猪猪还有快乐港湾、小磊、雪球、小伟恭喜你们。那也要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今天呢是有恭喜小美、宝明，还有 A 冰鱼、兰兰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有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话的哑巴，还有一个人的精彩小小蟹还有燕子、蜗牛姐、打瞌睡的猫咪。 OK， 恭喜你们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来报道哈。在这里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在两首歌之后你将会要开始我们的彬彬有礼互动送票环节了。 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没错，欢迎来到这里，彬彬有礼。OK， 我是 Harry。那这时候呢，我们又要开始送礼了，送的依然是郝云演唱会门票。今天依然是老套路啊，就是出题。但是每次我们在出题之前呢，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可以说是告诉你答案了。今天呢，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哈。那些对如果哈、对数字，哎，比较敏感的朋友可能会很占便宜。认真听一下喽。 哎，我139病房的，你哪个病房啊？ 我186的。 哦，186，你呢？ 我136的。 136 啊，挂了啊，挂了。 哎，然后你腰多少啊？ 我腰178。 谁问你腰没了？我问你哪个病房？ 哦，我177的。 啊，新来的。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吗？ 干啥呀？来这儿还得要剃头啊？ 哎，听好了吗？就是你的腰多少呢？不可能是问这个问题啊！我们的问题就是，刚刚出现了那几个病房号，对不对？腰多少？腰多少啊？腰多少？腰多少？哎，分别是腰多少呢？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去留言，并且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们将会随机抽选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向你招手。这么明显，快来参加互动吧。 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一见你就有好心情。 我知道是上天。

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绚丽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有了我你应该什么都不缺，现在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若是我身在诱惑的街，若是我身在沉沦的午夜，你的心是否会为我而淌血，从此心绝。 起床上节目了，你说哟，最近一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 哎，如果你够胆你就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彬彬有礼，我是 Sherry。 哎，这时候呢我们来可以再给大家听一下刚刚这一段音频哈，听清楚喽，数字。 哎，我139病房的，你哪个病房啊？ 我186的。 哦，186，你呢？ 我136的。 136 啊，挂了啊，挂了。 嘿，然后你腰多少啊？ 我腰178。 谁问你腰没了？我问你哪个病房？ 啊，我177的。 啊，新来的。 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吗？ 干啥呀？来这孩子要剃头啊！ 哎，听清楚了没有？是幺幺幺幺幺几几啊？总共其实出现了有四个病房，因为我之前一直问大家幺幺幺幺，说了四个幺。如果很留心的朋友呢，也是想到了。而且我特别想说一下，今天早上这样一个答案呢，很多听众都发这个答案给我。我在看我们的公众平台，真的觉得有一种。对彩票数奖，对彩票一样，全都是数字哈。而且呢，我还要分辨一下这些数字和后面的电话号码。我们的答案是139186136177。你答对了吗？看一下很多听众，我只能是点一下名字啊，比如说强子、蒲公英，还有发红鲤鱼、绿鲤鱼、驴啊，好久不见，还有光头强、微笑，还有舍不得放弃、爱宁，还有解下苏先生、纸飞机、顺其自然、Tomorrow、雪飞、Snow、男人无泪啊，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哈、啊，真希望能够抽中你们呢。现在呢，我们开始滚动大屏幕。OK， 3 2 1，停！哇，恭喜这位听众叫 Coco， 恭喜你获得了好云演唱会门票2张啊！恭喜啊！如果没有获得门票的朋友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明天还会继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可以去购买演唱会门票，而且还有机会获取好云合影以及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OK， 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 FM 100.5。 期待你的温柔灌溉，证明有一种绝对的关怀。镜子如水一样的存在，难怪我只对你依赖。尊敬透明自在，让我把爱随时。期待 变起来。我已经被你宠坏，干渴的心，期待你的温柔灌溉，只能有一种绝对的关怀，仅此如水一样的存在。难怪我只相信我们从未分开。 哦，一首来自王力宏《爱无所不在》啊啊，爱无所不在，真的。OK，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那好莱坞影星小罗伯特·托尼他主演的钢铁侠系列电影大红，那他在复仇者联盟三当中呢，片酬就高达美金1亿美元，约人民币6.9亿。而且51岁的小罗伯特·托尼呢，原本就是全球最高片酬的演员之一啊，现如今他的身价已经是高达了约人民币16.7亿元，绝对是演艺圈中的隐形富豪之一了。而且据漫威的高层就认为他非常的值得，虽然他的片酬是属于天价，但是他为电影带来的利润足以应付哈。而且如果要重新找一个像托尼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演员呢，让粉丝重新去接受，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OK， 那今天呢，以上就是今天的音乐快速路，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董真为你带来的 Music Party。 我是 Harry， 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开心好的心情，我们明天见喽，继续送票，拜拜。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元旦期间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想你 sorry sorry